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第二天，王震亲自带着人来到周素媛家中拜访。王震报过姓名之后，周素媛亲自到大门前迎接王震，后被王震冒昧前来打扰，还望老先生见谅啊。 哎呀，哪里哪里，老朽不过是一山野村夫，还有劳将军亲自上门，实在是惭愧啊。 老先生过谦了，老先生乃是贵州辛亥前辈，是我后辈敬仰之人啊。将军的大名老朽早就如雷贯耳，1年多前将军就率红军到过贵州，老朽从报纸上看到过不少有关将军的消息，什么捉拿住王震者赏银20000，后来又见过诸如匪首萧克被俘，王震毙命，匪六军团溃不成军的消息。王震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老先生请看，我现在不是活生生的站在您老的面前吗？ 可不是嘛，那不过是造谣而已。 周素媛也爽声地大笑起来，两个人一边寒暄一边走进院子。在王震眼中，周府果真是大户人家，深宅大院一色青砖瓦舍，宽敞的前厅中摆放着紫红色的桌椅。王震参加红军多年，打土豪分钱财，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周府上的这些家具外表看上去虽然精美，但材质却一般，雕梁画栋的门窗也显得有些俗气，明显是本地的木工漆工所为。周素媛把王震让进书房，这才使得王震感到震惊。书房的一面布满了山水画和字符，显得庄重古朴。屋里的书柜三面靠墙，从地面一直到屋顶。如此多的书，使得王震不得不对书房的主人刮目相看。 老先生啊，您有如此众多的书籍，后辈还是第一次见到啊。哎呦，乡野之人成日只能与书为伴，这几十年来也就不知不觉留下了这些书，哪里比得上将军身经百战，威名远播啊，连国民党军都要悬赏大洋20000要捉拿将军呐。 说到这儿，两个人又笑起来。王震在书柜前浏览起周素媛的藏书，书柜中摆满了线装本的古书，突然王震看到一个显眼的书柜上竟然有一排马列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如《社会科学12讲》、 马列主义哲学、通俗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 ABC、 新政治经济学等十几种书，不少还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著作。他随手从书柜中取出一本《通俗资本论》翻了翻，书中到处是读者画的圈圈点点，而书的空白处还有一些心得批注，足见藏书者看书的用心。老先生啊，您竟然用心看过这些共产主义的书籍，以老先生的信仰真是难得呀。不瞒将军，老朽虽然是旧时过来之人，但从年轻起时就心怀救国救民之思想，早年读过《叙赋国策》《海国图志》《万国史记》《万国公法》等书，当然也参加过同盟会，只是后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老朽才心生退意，不再过问政事，一心一意地读些书。这些年里，老朽不仅读了不少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的名著，还潜心研究了些马克思主义原著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我觉得马克思在许多问题上说得很有道理啊。是啊，蒋介石反动政府到处宣传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杀人放火，老先生也算是略有家财之人，能不避我军，可见老先生对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以及我们的政策是理解的。周素元听到这儿笑道，贵军逼近毕节之时，政府官员弃城之际，曾在老朽府上力劝老朽与他们一并出走，以躲避贵军。老朽对他们道，我没多少家当，又不是大土豪大地主，红军又不是洪水猛兽，不必走，不必走的。王震回道，依老先生研读马列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心得呀，老先生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周素元知道王震想考考自己研读马列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收获，于是淡淡笑了一下，不知将军想知道哪一方面的问题呀？王震说，就说说共产主义宣言吧。周素元不慌不忙地答道，依老朽心得呀，共产主义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在第一章到第七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特点、目的和任务，以及共产党的理论和纲领，同时还批判了各种假的社会主义，阐明共产党革命斗争的思想策略等内容。老朽认为啊，共产党宣言最重要的内容无疑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宣言还公开宣布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有那句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王震听后大为震惊，他真的没有想到老先生竟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理解得这样透彻，可见老先生的确在研读马克思主义方面是下了功夫的。想到这儿，他不禁在心里对老人肃然起敬。老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得如此透彻，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要抗日反蒋，您赞不赞成啊？周素元马上回答，当然赞成，完全赞成。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李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 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王震向周素媛告辞后回到驻地，将周素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和萧克等人一汇报，立刻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接下来的几天中，周素媛经常和红军交谈，王震也在百忙之中再次与周素媛交谈，进一步了解到周素媛的确是一位思想进步、对国民党不满、同情红军的正直之人，对共产党和红军正在进行的革命事业寄予了很大希望。为了帮助红军，周素媛还利用自己在滇黔一带的影响和威望，以故交好友的身份写信给滇军上层的龙云、孙渡、鲁道元等人，用辛亥革命以及1916年首先由云南蔡锷、唐继尧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的光荣传统，还有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新三民主义来鼓动他们不要与红军为敌，因为红军是为了抗日才进行长途转战的。周老先生真是一位难得的爱国民主人士啊。有一天，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和王震在驻地谈起周素媛，任弼时不禁感慨地说。贺龙接过任弼时的话，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辛亥老人，快60岁的人了，却在毕节这样一个偏僻地方隐居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实在是令人钦佩啊。关向英也说道，何止是钦佩，我看呀，就是我们党内像周老先生这样研读过如此多马列著作的同志恐怕也是不多的，更难得的是周老先生是如此的深明大义，为了我们红军，他还不计个人得失，向滇军中的诸位将领写信进行统战工作。大家明白，萧克所说的是前几天周素媛老先生主动写信给滇军上层的龙云、孙渡等将领一事。任弼时感慨说，我军要想在毕节一带建立根据地，周老先生可是重要的人物啊。大家明白任弼时所说这话的意思。红二六军团到毕节人生地不熟，只有借助于贵州地下党的力量，还有像周素媛这样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红军才能更好更快地在此地站稳脚跟。其实大家今天讨论的是一个特殊的话题，自从红二六军团进入毕节以后，习大明、周志夫、阮俊臣等几支规模较大的反蒋武装力量也到了毕节。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和王震等曾商量如何对待这些地方反蒋武装，大家经过讨论决定统一编制这些地方武装，壮大红军力量。接下来大家还讨论了用什么名称来作为这支队伍的番号。王震提议说，现在抗日救国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任务，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看就以地下党领导的武装为基础，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好了。王震的主张得到任弼时和大家的赞同。那么谁任这支部队的司令呢？贺龙回答，我看周素媛老先生是赞成马克思主义、赞成抗日救国的开明绅士，他在这一带的威信很高，我们要团结他，不如就请他来当这个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吧。不过周老先生是一个文化人呐，他当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这合适吗？贺龙说，这有什么不合适的，红军是借助周老先生的威望，又不是让他去领兵打仗啊。萧克接过贺龙的话，我同意贺龙同志的意见，让周老先生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贺龙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会后，王震再次来到周素媛家中，就红军请他出任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一事征求他个人的意见。周素媛听说是贺老总提名的，于是欣然答应。既然是贺龙将军这么看得起老朽， 老朽岂能不从啊？只是老朽年事已高，又不是习武之人，如何能担当此军职呢？ 王振笑道，贵州抗日救国军是贵州人民自己的武装，以周老先生在贵州的影响和声望，出任抗日救国军的司令一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至于周老先生所说自己不是习武之人，是您多虑了。抗日救国军是要借助周老先生的威望，哪里用得着周老先生去上战场冲锋陷阵呢？听王振这一说，周素媛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2月14日，贵州地下党领导的各部武装集结于毕节县城的小教场上，举行了正式的改编大会。会上，红军正式宣布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由周素媛任司令员，地下党贵州工委委员邓芷歌同志任参谋长，同时还宣布了各支队的领导。第一支队司令员习大明，政治部主任李国斌，全队共有1000多人。第二支队司令员周志夫，政治部主任廖明，全队共有700-800人。第三支队司令员阮俊臣，政治部主任欧阳崇廷，全队共400-500人。周素媛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出任红军抗日救国军司令员一职。这一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在毕节一带引起很大反响。由于红军的大力宣传，加上当地民众亲眼看到红军的所作所为，老百姓都知道了红军是怎么一回事。在毕节、大定和黔西三个县的区域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黔西全县有2000多名各族青年参加到红军中，大定县和毕节县参加革命红军的人数也达到3000多人。红二六军团总计扩充红军5000多人，大部分都分配到了红二六军团各师团部队中。就在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一带轰轰烈烈地创建红色根据地的时候，红二六军团在军事上却面临着一场危局。萧克率红六军于2月19日在大定县城西北的将军山与敌军进行激战中，全歼敌军万耀煌纵队的尖刀营后，万耀煌纵队畏惧红军，暂时停止了进攻，双方呈对峙状态。但此后敌军多路纵队纷纷向黔西大方毕节集结，对黔西的大定、毕节、红二六军团造成了很大压力。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和王振在毕节召开紧急会议。当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后不久，张国焘、朱德以中革军委名义给红二六军团发了电报，就红二六军团下一步的行动做出新的指示。电报中说，建议你们的行动有二：一，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人在运动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二，入川，与我们直接会合作战，一三军亦可出峡南配合。随后，在黔西、大定、毕节时，红二六军团又收到了中央另一封电报：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月内将武力夺取华北五省，你们即应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区域做运动战，争取你们的新根据地。于是红二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决定退出毕节，向南面的安抚地区转移， 进行运动战，创立临时苏区，准备在时局大变动时再向东转移，转回红二六军团的老根据地湘黔边区。为了即将开始的艰苦征程，红二六军团在毕节城内进行了远征转战的最后准备工作。首先是如何安置周素元老先生，因为周素元已经向红军提出一定要跟随红二六军团转战。任弼时、贺龙、王震、萧克和关向英对此事进行了商量。贺龙说道，自从我军到黔西、大定、毕节以后，周老先生为红军做了大量工作，就拿这些天的扩红运动来说，我红二六军团能在20天的时间里增加5000名新战士，周老先生的声望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啊。可以这么说，我军能在黔西、大定、毕节休整这么长时间，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周老先生是有功之人。对周老先生作何安排，我们得想出个法子才好。萧克也说，周老先生快60岁了，身体不好，时常犯病，如果跟随我军远征，这一路上枪林弹雨，缺粮断水的，一定是吃不消的，还是留在毕节为好。贺龙摇了摇头，不能让周老先生留在毕节了，我们可以给周老先生一些黄金白银作为安置费，让他去香港、昆明这些地方发挥他的长处，为我们党做一些统战工作，也请王震同志征求一下周老先生的意见。任弼时认为贺龙的想法非常周到，因而表示赞同，贺龙的意见也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之后王震专程来到周素元家，向周素元转达了军团首长的意见。周素元听后甚为感动，老泪纵横，他对王震说，老朽今年快60岁了，老朽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了几10年，想为中国做些贡献，但是到处碰壁啊。现在我参加了红军，才看到了光明。请告诉贺龙将军和其他的首长们，谢谢他们对我的关心，我周素元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头。任弼时和贺龙听到周素元死也要跟随红军转战的决心，大为感慨，尤其是任弼时，他联想到不久前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那些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众多红军叛变革命，尤其龚楚也叛变了革命。当时他还和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谈论过此事。我看啊，周老先生的思想觉悟以及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要比我们那些因为受不了艰苦的脱党分子，还有那些曾经是我们党和红军的高级将领，现在叛变投敌的人来说，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呢。贺龙突然一拍大腿，高声地说道，好，周老先生既然是这个态度，我们就带他一起走，就是用担架抬也要抬着他和我们一同转移。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